主题活动，关注微信公众号 V 蓝北京，大写的 V， 蓝天的蓝，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。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、市环保局、市志愿服务联合会、北京电台联合主办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。 这是四位，给这儿续神，这是囊定，这是天管啊，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戏单， 要干啥？我在这儿呢。嗨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哦，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？你说谁这是？谁呀？ 季彤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到你们俩人身上啊！ 别挨骂了。 晚上好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，我是季彤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上一回正听到童林童海川夜探剑山蓬莱岛，想要刺杀熟睡中的军师彦普，结果不小心中了埋伏，掉进了翻版炫坑。那么这一回佟林能不能够安然脱险呢？咱们呀接着往下听。 孟德献刀刺董卫成，这书写得好，这事儿要刘备干成了。为什么呢？胳膊长啊。你看见转身这功夫也递上了，本来后心改前心了，正合适了，先挡死再说了。那就再一个，刘备比曹操还狠呐。刘备那狠劲儿上来，十个曹操加一块也不成。所以这事要搁刘备刘玄德献刀刺董，还真就许成了。他非得让曹操去，为什么？曹操也多疑。曹操这个书里的写是最多疑的一个人，所以那稍微一动先收回来，而且脑子快，这瞎话编的圆圈给献刀来了。我得一口宝刀送给您，那要是好武又喜欢收宝刀，他走了，啊，这李如来一听不对，这才有中谋县捉曹放曹。当这个机遇在面前的时候，这个人要挑战一下，就说要刺死一个比自己能力大的人，这绝对也是很刺激的，这绝对是一种挑战。所以说佟林呢，我为什么给您拉这三国这点呢？他这个动机是站得住的，太想把彦普给刺死了。脚底一虚，嘎巴一响，身子往下这么一掉，知道中了陷坑了，坏了。那么你掉下去了，也就是佟林这目力，换别人还不成？一般人俩脚一悬空，一抱脑袋先闭眼。佟林不，佟林知道不能闭眼，我下去不仅不闭眼，我还得睁大眼睛仔细看看底下怎么回事。底下呢要是石灰铺的净坑，我下去也就是把我眼迷了，来闹我一身土，也就是底下要是脏坑有尖刀，我怎么躲躲不开，我怎么能保全性命躲开要害？那得想办法。可是俩脚离地，身子顺坑里往下栽，一看佟林都有点傻。为什么？没掉过这样的坑，也没听说过。这翻板下来呀，不是一块板，他踩着一块，他怕这人能耐大，就跟这个老见个夜走十三险似的，他拿脚一踏，这一片的砖呐全往下掉， 怕你迈步倒脚倒得快，你还能上去。这一块往下掉啊，感觉这底下呀大了，这坑底下呀比上头这间屋子还得大，一大片地方。他这地方是怎么个意思呢？这上边掉下人呢，这底下呀还是翻板，底下这儿呢常年有俩值班的，这俩人呢就在坑底下这站着，这儿一掉人，他先看这人我需不需要救，我觉得这人要拿上头掉下来，我拽他，我给他拽这边了，凭我们俩这能耐，多大能耐也把你擒了，要不打算救你呢，就任由你往下掉，你掉到底下这个地板上呢还是虚的，再往下掉，再下边可就损了，再下边是什么呢，都是木头轴上面插的尖刀，这边仨这边仨错着两边对着转，你掉下去两边一块发动往下卷，六根木头卷下去这人就碎了，这谁也活不了，多大能耐也不成了。佟林看明白没有？看明白了。佟林一瞧底下仿佛实地似的还是地板，这边站着一个人，这边站着一个人，这两个人抬头也瞧他，其中有一个人呢往前一探身形，伸手一够佟林，佟林没动手，为什么？佟林知道我不让他拽我一下我就掉下去了，那再下边不知怎么回事了，借着他拽我呢我先活命，旁边有实地儿。可这两个人训练多长时间了，这俩就管拿人，伸手的这个人呢薅住了佟林，由上而下多大力量，他怎么卸这劲呢？他得横着拽，够住了就使劲，他往这追，那个管拿人，这个人手底下功夫相当有劲，两膀履历也过人，他接住佟林往下一坐腰，撤佟林的劲，撤自己的劲，自己还不能受伤，握腰弓腿，俩膀子顺势往横下那么一扔，一撒手，他这身子紧跟着往过一掉，脸一转，旁边站那位也是高手，底下是坑，这人从上头下来，对脸这人把他一拽，横着往那儿扔，这人也没亮家伙，这人往前一跟步，那意思你呀、啊，躺在这儿要功夫尊的人，翻过身来亮兵刃还得动手，我们俩还得跟他打，我不等你翻身，过去就摁你，摁住了呢，俩人训练不有素吗？他这儿有容神，刚才救人的那个呢，伸手拽他腰后的容神，他摁着他，他负责捆，俩人这是训练多少回的了，所以呢这位把佟林扔在那儿，那位照着佟林就扑，佟林有功夫，佟林想后脊梁着地，转过身来先抬腿给他一下，自己好亮家伙呀，跟他干呢，没等佟林翻过身来，这人磕膝盖已经到了，顶佟林的后心往回顶，他浑身的劲都搁在佟林身上，后边这人到他身后头了，刚才救佟林那个伸手呢到他腰里边没蹬容神，伸手一抱他腰往回一拽他，佟林这身翻过来了，佟林拿脚一蹬他，这人抱着他呢他动不了，这一腿可就挨上了，这一腿一挨身子往后一靠，这位还这招，猛然间一闪身，拿俩手借着佟林这劲儿往外一送他，拿自己腿一打到后脚跟再这么一绊，这位可惨了，下去了，救佟林这个人扔佟林抱他再闪身把他扔下去，这个快就甭提了，这位死得太冤了，一身的能耐没得施展，糊里糊涂让同伴出卖给送下去了， 俩脚一离地，再有多的能耐不行了，身子往下一落，都忘了底下是杀人的啊，非常残忍的转刀了，满脑子尽是疑惑了，我这一腿怎么挨上呢？哎，他怎么不拽我容身，他抱我腰干嘛呀？这所有的答案都来不及细想了，没工夫想了，嘎巴一下翻板一落，就这个人往下一掉，紧跟着上面这板重新一合，这个转刀一转，六根大木的带着无数的钢刀把这个人往下这么一撵，连叫都没叫出来，连人带兵刃就全给搅碎了。佟林站起来了，这人一掉脸儿，佟林抬头一瞧，他脑袋上啊包着一块手巾，一对大眼，鼻直口正，海下微有短髯，都是惨白的了，空手没拿着兵刃。佟林不认得他，佟林愣了，这两个人在这个陷阱底下伸手管拿人的，明明两个人已经把我能拿住了，看得出来都非寻常可比，这两个人武术都很俊的，一般人从上面下来一人拽，给拽着扔到那儿去，办不到，卸这劲他不会卸，这个人手上功夫很大，可他干嘛把他同伴又给鼓下去给害死了呢？佟林一抱拳，多谢您救命之恩。佟林，嗯，你不认得我了吗？不认得。这位一瞧，嘿嘿，佟侠客，真得说贵人多忘事，一伸手，他脑袋不包着一块手巾吗？白布的手巾，他把这白布手巾他就摘了。他这一摘这白布手巾，佟林呢初下这个陷阱，目力也达不到，这说两句话眼神缓得差不多了，佟林这么一瞧，哦，您呐，认出来了，谁呀？这个人的白布手巾一摘呀，是个秃子，没头发。佟林想起来了，北京灯市口正月十五闹花灯，我交的这朋友叫秃首龙武云飞。武云飞跟佟林两个人交朋友不错，这正月十五灯市口大阿哥洪涛带人抢人，这二位伸手管闲事，俩人交朋友。武云飞呢拿白布手巾把秃脑袋包上了，他认不出来，这一摘一看这秃瓢，一瞅这面相，哦，认出来了，是武大哥您，哎，不错，对了，正是我。佟侠哥，咱们外头讲话吧，下去那是谁呀？一会儿再跟您说。来不及细说，您先跟我走，没他呀我还不好往外带人，这地方俩人掉下一个人来，再出去得仨，这回行了，人一问我，我说掉下那人呢绞死了，我们这俩看守出来那没毛病。佟林一瞧，那行，来不及细问，跟着走吧。秃首龙武云飞在头里带着，佟海专在后边跟着他，由这儿呢再往下走，走地道，顺地道再到下一层。佟林愣了，佟林一瞧，可了不得了，有四五间宽十几间长这么一个天然的大山洞，这地方大，人也不少，站着好多人，最令人感觉到恐怖的就是由这间屋子可就看见上一层那机关了，铁架子搭着，接着上边这个翻板洞口这儿是六根巨木，这巨木呢上边都钉着钢刀，钢刀都是两头刃两面的血槽刀嘛，一边都是一边刃，唯独这上边这刀两边全开刃，两面都是血槽，这可厉害。但那位说怎么不是宝剑呢？因为这个宝剑是直的，这刀啊它有弧度，您说它里边这刃要磨得多难， 那他也给磨开了，两条脚就怕你不死，厉害。那么这个木头呢，离得很近，再这么一滚，这人下来，你多瘦的人，你说你想在这中间侥幸得活，那是甭想了，都设计好了。再下边是血池血槽，接碎肉接血的，十分之残忍。佟林一瞧，刚才掉下来那位已然不知道了，连兵刃都给搅弯了，这个人背着两口宝剑全都给搅的都不成样了，有点碎肉甚是血浆，看着好不惨情。佟林瞧了一位，瞧了一眼这个武云飞，武云飞不动声色，看这个机关的人呢可就都过来了。二位头领，今天是您二位的班吗？他为什么敢带佟林下来呢？感觉这每天呢不光是他们俩，还有别人接班呢，这个陷坑是常年随时有人看着，这底下这个看守机关的喽啰呢，当兵的呢，跟这个上一层啊看守陷阱的这两位头领呢，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，反正呢武云飞老来是熟脸儿。哦，二位头领，这个人从上面掉下来人脚碎了。武云飞不说话，武云飞为什么不说话？放份儿。同时呢，我不说话也就省佟林说话了，佟林一张嘴就露破绽了。那您看我们禀明军师好吧。说完这句话掉脸就出去了，这喽啰兵怎么往上汇报咱甭说了，武云飞顺这大山洞啊可就给佟海川呢带出来了。这山洞曲了拐弯，赶将大山洞套了小山洞，有这么一股密道直通外边，顺这个地道出来已然是建山的后山了。这个地方建山的人都没来过，到了这个建山后山，对脸来了一个人，这个人见着武云飞叫了一声：“大哥，您干嘛去？啊，我这不是刚从佛楼来吗？”这个人认识吗？对脸这个人看了看佟林，一摇脑袋：“不认识。”这位就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。对面这个人倒抽一口凉气，脸上很诧异的：“哦。”佟侠客怎么到了这儿了？没工细问了，你把鞋给我。佟林一听，武云飞跟要鞋干嘛呀？人把鞋给你，人家怎么走啊？他说完话呢，低头就瞧武云飞的鞋，穿着鞋呢。他一瞧这人脚上也穿着鞋呢，他们干嘛跟人要鞋呀？感觉这位不是从脚上把鞋脱下来，他腰里边一伸手啊，拽出一双鞋来，也没拿布包着，就拿鞋带子这么一捆。这一双鞋呢，底儿对底儿，然后拿这鞋带子一捆，他攥着这个鞋呢，伸手一递。武云飞啊，可就把这双鞋给接过来了，往自己腰里边这么一插。你忙去吧。哎，这位走了，过去了。佟林一瞧这武云飞够厉害的，在剑山就敢直接报我的名，这个人听完我的名似乎有点诧异。哎，这个武云飞在剑山是干嘛的？他怎么跑这儿来了？不知道，越想越想不明白。走吧。武云飞掉脸还偷着走，那佟林就跟着吧。走来走去，这道啊越走越窄，越走越窄，转过那么一个弯来，往前这么一瞧，呼，不由得佟海川眼前一亮，怎么一片竹塘，清虚虚一片竹塘，那竹子太密了，而且这竹子怎么长的都是多年的老竹，粗如水桶，一根挨一根，一根挨一根，密密麻麻，一眼望不到头。 咱们过竹林。过竹林？佟丽一听，这不乱吗？这可过不去。为什么？这竹子太密了。你要说嫩竹子、细竹子还好办，我晾我的秋风落叶扫，我这一挥唰就一大片，哎，是开一条路走都可以。这这么粗的竹子，削一根都很费事的。那竹子那玩意儿最结实，哎，而且韧性大。这一大片一眼望不到头的竹林，这怎么过去？武大哥，这怎么过去？你看，当然有办法呀！来来来，跟我走。他从外边瞧里边很密，越往里越黑，就瞧不透了。感情在外边呢，人家竹子当初不是瞎种的，是有选择的。大概种的时候很密，他滋损的时候，人就有的就给挖了去了，不让这儿长。外边单留这么几棵密的，感觉这几棵密着过来一样啊，有道，两三棵竹子中间啊留一那个缝儿，这缝儿也就一个人侧身能挤过去。你要是从外边瞧，你瞧着过不去，打里边走能走。连着转了这么七八根竹子，顺紧外边可就进了竹林了吗？不是，到里边别看竹子还是那么密，突然间的出现一条道。这可太难了，怎么个难法呢？感情在这个密竹林当中留出五尺宽的一条道，说把这个五尺宽的这个竹子全起了，不是斜着茬把这个竹子这帽子全削了起，留一竹根一边高。您可听明白，一边高可是一边高。这个密度有学问，也有三根在一块很密的，也有隔着一丈来远呐，很疏的。时而密，时而疏。再往这个一边高的竹根下边瞧呢，海底下还有矮的竹根，都是人工削出来的，倍儿尖，一根一根的竹子尖在底下插着。让你这脚没有落脚的地方，就得走这竹尖上头。五尺宽的一条竹路啊，一眼望不到头，不知道通哪儿。佟海川看了一眼武云飞，顺这条路走，啊，咱们纵身行上竹尖，凭轻功过竹林。佟林听完了，暗叫一声不好，要栽。 好了，各位，刚才呢，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月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由于时间关系，今天就先听到这儿。明天和后天的这个时段，邀请大家欣赏的是我们文艺广播另外一位主持人尚远奉献给您的《戏迷乐》节目。到了下周一的同一时间，再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现场版评书。好 ,FM87.6, 北京文艺广播，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。 感觉你真的存在我心里。